没有的的音。 嗯，其 You got just as good a chance as anybody else。 可以，这个as that 不要有滑动 as that 你现在有点 that 的这个滑动不用、嗯、我们就直接 a 就可以了。 好，干净一点啊、嗯、Monica You must be mistaken Mistaken 不是 me 是两个不同的原因。 一片云 You got just as good a chance as anybody else OK Perfect 真好 Very good 睡莲 You got just as good a chance as anybody else of getting that job. Chance, 不是 chance. OK, 要张嘴。 嗯、Magni. I got just as good a chance as anybody else. 开头的 you 说成了 I, 是不是？ 听一下。 I got just as good a chance. OK, 那可能他故意想要改吧。那这个 got 的特也要省略 so yeah barbecue 已经说过了 warmer you got just as good a chance as anybody else perfect jasmine you must be mistaken pretty good very good 晨晨 you got just as good a chance as anybody else just 不是 just这个音是没有动下颚的、 嗯、 要撅嘴要张嘴 just 不是 just 范范 You got just as good a chance as anybody else just as good 不是 just OK 你就是要放松要让这些原音发出来、 嗯、 just as good 然后要连贯 OK 你的嗓子是一致的震过去的、 嗯、 而不是 OK 嗯好课堂我们先纠正到这里吧。 嗯 啊，接下来的我们在花絮里继续再说。好，今天的广播课堂感谢哼哼老师的精彩讲解，谢谢同学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周四的老友记课堂再见，拜拜。 降低碳排放，改善地球环境，我们的星球需要每一个人呵护。 讲好冬奥故事 Tell the Winter Olympic and Paralympic stories 将首钢改造成冬奥场馆做产生的建筑 What help can like us middle schoolers do to promote Paralympic at the Olympics 为什么双双家口作为举办城市 讲好家乡故事 Tell hometown stories 杭州城里八街九陌 这里有璀璨的东方明珠 Northeast Tiger Forest Park is located in Harbin 都江堰岸 is in 成都 The National Stadium, famous for its bird nest shape. 讲好校园故事 Tell school stories. 作为海淀区中小学最早成立的电视台 How British schools get the students to play football. 伴随着冬日温暖的阳光，我们迎来了本校区。 北京2022 Beijing 2022 每周六日上午8:30、中午12:00以及下午4:30 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听听 FM以及北京外语广播官网 am774.com 为您送上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这是我们自己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